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斌老师，欢迎你，汪斌。 大家好。 在十一长假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每天推荐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天真的能够读完，我自己是用了一个晚上再加上夜里的一部分时间就把这本书给看完了。这同时也说明这本书是非常吸引人的，否则有的书你看着看着就不想看了，困了就去睡觉了，但这本书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手不释卷。虽然我承认在最后一个章节我是有点瞌睡着看完的，但我还是觉得它是一本很棒的书。去当你想当的任何人吧，作者是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由靳婷婷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提到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我不知道汪斌老师会反映出来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对他，他的作品我觉得最为大家所知的应该是《美食祈祷恋爱》，被改编成电影，是茱莉亚·罗伯茨演的。但是我觉得汪斌老师更喜欢的好像是另外一部， 对，另外一本书叫《万物的签名》。而且当我读到《万物的签名》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和美食祈祷爱情同名的作者，女作者啊？但是两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文字风格包括涉及的内容差异实在太大了，因为特别震惊。我还和赛老师讨论过这本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会觉得当我知道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很震惊，一个人能够横跨这么多不同风格的文字，包括特别是《万物的签名》里涉及的知识领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里边讲到了这个女主是研究苔藓的， 对， 那就意味着这个作者本身就要对这个知识有非常多的了解才能用在人物身上。当时我就很震惊，又想到了戴安娜·阿克曼，想到另外一女作者，他们都在自己的书里运用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的知识。那我会觉得这样的笔法会让这本书超过了人际关系、人类群体这个社会的局限，而突出到天地的视野和格局。 对，所以当时我们俩讨论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万物的签名》是一本神书啊，堪称是神书。你甚至就觉得从《美食祈祷恋爱》到《万物的签名》当中，到底在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觉得这一个人的认知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当然至今《美食祈祷恋爱》是他最畅销的一本书，这也确实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但我觉得仍然不能和后来写成《万物的签名》的那个作者啊，就是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如果你想知道在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就是《去当你想当的任何人》吧。其实他这当中写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作家的，他即使是在写成《美食祈祷恋爱》那本书的时候，他其实还有着兼职的工作，他一直在用业余时间去创作，他也没有上过任何昂贵的艺术学校。到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觉得你要是做艺术创作这一行，你就必须要花费高昂的学费，必须要进行特殊的深造。但是吉尔伯特这本书就是用自己的实力有力地驳斥了这个说法，而且他还把创作这件事情拓展到了整个的生活领域，就是你可以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而不必真的去当作家或者是画家，那是两回事儿。这就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给大家的原因。 其实刚才说到了他这个写作风格的多变呢，我也想说，在思佳跟我说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也以为会不会是同名的另外一位作者写的呢，因为这个书名 太励志 了，特别的励志， 是不是？ 让我想到了之前的一些书，比如说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性啊，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什么，或者你本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啊等等。但是可能当我去了解书的内容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欺骗性的，它并不是让你成为别人。 他有可能把这本书卖给了一些并不会真正喜欢这本书内容的人，而另外一些真正喜欢的人却可能和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这会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这期节目正是为了避免后面这种错误，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去当你想当的任何人吧，寻找自我的魔法》。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一章，挖掘隐藏在内心的宝藏。从前有一个名叫杰克·吉尔伯特的男人，很遗憾，他跟我并没有血缘关系，这是我的遗憾。杰克·吉尔伯特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如果你从未听说过他也没什么关系，这并不代表你孤陋寡闻。他一向淡泊名利，但是我了解他，也会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深深地仰慕着他。那么先让我来讲讲他的故事吧。杰克·吉尔伯特于1925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并在这座城市的废弃噪声和工业文明中长大。他一开始在工厂和钢厂里做工人，但他在年轻时便对写诗产生了兴趣，并毫不迟疑地回应着上天的召唤。就像僧侣的皈依之路一样，他将写诗当作一项虔诚的修习，一种因爱而生的行为，以及为寻求恩典与超脱而进行的毕生奉献。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走上诗人之路或许是极好的，其实这样走上任何一条召唤你的内心、为你带来生机的路都是极好的。杰克本可以闻名遐迩，但他对名声不以为意。他具备出名的禀赋和感召力，但对名声满不在乎。他于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摘取了赫赫有名的耶鲁青年诗人奖的桂冠，并荣获了普利策奖提名。不仅如此，他还赢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他身上的某种特质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让大家为之倾倒。他英俊潇洒，热情性感，在台上魅力四射。他是女人的杀手，男人的偶像。他在时尚杂志上的照片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人们为他而疯狂。他本可以成为一颗耀眼之星，然而杰克却选择了消失。他不希望被滚滚红尘所打扰，他在晚年时曾表示，名声让他感到厌倦。这并不是因为出名有违道德或使人堕落，而仅仅是因为出名所带来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他想要探索更加丰富、更有内容且富有变化的东西，因此他选择了消失。杰克去了欧洲，在那里一待就是20年。他在意大利和丹麦各住了一小段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希腊山顶的一个牧羊人小屋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思忖着永恒的谜题，静观光影的变化，独自一人创作诗歌。他收获过爱情，遭遇过险阻，也赢得过成功，他是幸福的。他四处谋生，勉强度日，他的需求少之又少，他允许自己的名字被人遗忘。20年后，复出后的杰克·吉尔伯特出版了另一本诗集，又一次文学界为他而倾倒，又一次出名的机会近在眼前，但他又一次选择了消失。这次他消失了10年，这成了他一贯的规律，先是顿时独居，然后出版一部惊世之作，再回到顿时独居的状态。他就像是一朵稀释的兰花，每次开花都要间隔多年。另外，他也未曾用任何手段为自己做过宣传。在吉尔伯特为数不多的采访里，有一次别人问他，觉得自己远离出版界的行为对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大笑着回答，我觉得这种影响是致命的。杰克·吉尔伯特在垂暮之年回到了美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诺克斯维尔市田纳西大学担任了创意写作专业的临时讲师。正因如此，我才对他有所耳闻。一年，也就是2005年，我也恰巧担任了同样的职位，在学校里大家开始把这个职位戏称为吉尔伯特教授席。我在那间曾属于杰克·吉尔伯特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写的书，整间屋子仿佛还留存着他的余温。我读了他的诗，并被作品的宏伟以及与惠特曼诗作的神似折服。 我们要为欢乐而冒险。他写道，我们必须固执地接受世上这残酷熔炉中的喜悦。我俩都姓吉尔伯特，职位相同，使用过同一间办公室，教过许多相同的学生，而现在我又爱上了他的文字，自然而然地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四处询问杰克·吉尔伯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学生们告诉我，杰克是他们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人，他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惊喜状态之中，并且鼓励他的学生也这样做。他们说，他并没有着重教他们如何写诗，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写诗的原因上，为了喜悦而写，为了固执之乐而写。他告诉学生，务必将生活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利用起来，抵抗这个残酷熔炉般的世界。他告诉学生，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出勇气。他教导大家，一个人要是没有勇气，就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一个人要是没有勇气，就永远无法挖掘出这渴望被认识的世界的丰富多彩。一个人要是没有勇气，他的人生就注定是渺小的，或许要比他所期望的还要渺小很多。我从未见过杰克·吉尔伯特本人，他已于2012年离开了人世。我或许本可以把找到他当作自己的使命，并在他在世的时候见他一面，但我并不想这么做。经验告诉我，对于偶像见面这件事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或许会让我大失所望。不管怎样，在我的想象中，杰克就是一个由他的诗歌和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塑造而成的伟大存在，我挺喜欢这种感觉，因此我决定仅凭想象来认识他。时至今日，他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未改变，他仍活在我的心中，完全由心而生，就像是一个被我想象出来的人。然而真实的杰克·吉尔伯特说过的话却让我永世难忘。一个来自田纳西大学的内向的女学生回忆说，一天下午上完杰克的诗歌课之后，他把他叫到一边，先是称赞了他的作品，然后问他想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女学生吞吞吐吐地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杰克满眼温柔，笑着问道，你有勇气吗？你有把这篇作品发表的勇气吗？你内在的隐藏的宝藏，希望你能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这本书翻译的最好的一节。所以我认为他是给这本书定下了调子，而且也说出了作者的价值观，就是如何过有创造性的生活，而不是如何的成为一个追名逐利的人。 在私下读的时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本书的英文标题，这英文标题其实也是非常直给的，但是和中文的翻译确实也差了很多。对，就是大魔法，那副标题是超越恐惧的充满创意的生存，或者充满创意的人生吧。 Creative living beyond fear。 对，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刚才读那个故事我就在想，有多少人恐惧被社会抛弃，到社会的边缘被人遗忘，我们为什么总要在人前现身呢？除了为了功名利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刷存在感，对吧？我们会有很多的恐惧，包括我会有不确信的恐惧，我真能这样十年开一次吗？像一种稀有的兰花，这真的可以吗？如何过上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呢？那你就要学会一种魔法。其实刚才讲这个例子，这个人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像有魔法护身的一个人，或者会用魔法的人，所以他总能在每次十年开放的时候让你眼前为之一亮，但同时又非常有创意的活出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其实每一个知道人生属于自己，就是此生只有一次啊，也不能倒退重来重新选择的人，都会选择在更多的维度上去探索自己内在的宝藏。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从事创意性工作的，不是诗人，不是作家，不是画家，不是艺术家，不是设计师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去过一种创意生活呢？接下来的一小节，吉尔伯特 给出了他的说法。你有没有展示内在宝藏的勇气？我相信，这就是对所有有创意的人都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话题。你瞧，我并不知道你的内在潜藏着什么，对于这种问题，我无从知晓。你本人估计也是一头雾水，但我推测，你已经瞥到了蛛丝马迹。我不知道你的能力、梦想、欲望以及潜藏着的天赋是什么，但我能肯定，一定有什么神奇的东西藏在你的体内。我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我坚信每个人都是一只能够行走的藏宝箱。我认为这是宇宙在人类身上开的一个最古老也最慷慨的玩笑，既为了逗乐自己，也为了幽默众生。宇宙将奇珍异宝深埋在我们体内，然后在一旁看着我们能否挖掘出这些宝藏。探索这些宝藏的过程便是创意生活。我们初次踏上探索旅程的勇气，便是平庸人生与磨砺人生的分水岭。这个探索的过程所带来的令人惊喜的收获，便是我所说的创意魔法。请注意，我在文中所说的创意生活，并不一定是指追求一种以艺术为业或是一心扑在艺术上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是说你必须成为住在希腊某个山顶的诗人，或是一定要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亦或非要在戛纳电影节上斩获金棕榈奖。话虽如此，但如果你想尝试这些壮举，那就尽管行动吧。我很喜欢看到大家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样子。当我谈到创意生活的时候，我的涵盖范围要更宽泛一些。我说的是一种主要以好奇心而不是恐惧感为驱动的人生。举例来说，我的朋友苏珊在不惑之年开始学习花样滑冰，这是近几年来我见过的有关创意生活的范例。确切地说，苏珊其实是会滑冰的。她小时候参加过花样滑冰比赛，也一直深爱着这项运动。然而青春期时，她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成为冠军的潜质，于是放弃了花样滑冰。在美好的青春期，所谓的有天赋之人从人群中被正式分离出来，整个社会的创意重担也随之被撂在了少数被挑选出的孩子的单薄的肩膀上，其他人则全部被宣判应安于更平庸和没有激情的生存状态之中。这体制真是绝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的朋友苏珊再也没有滑过冰，她觉得既然当不成第一名，又何必努力呢？眨眼间，苏珊便到了不惑之年，她百无聊赖，焦躁不安，觉得生活既枯燥乏味又死气沉沉，就像许多在人生重大节点获得重生的人一样。苏珊也对自己的心灵进行了一番挖掘，她问自己，上一次真正感觉轻盈愉快而又有创意是多久前的事了？她意识到，上次出现这样的感觉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让她大吃了一惊。实际上，上次出现这些感觉时，他才十几岁，仍在练花样滑冰。他惊诧于自己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回避这项为生活带来积极意义的运动，同时他也好奇自己对花样滑冰的热爱是否还存在。因此苏珊便听从自己的好奇心，买了一双滑冰鞋，找了一个溜冰场，并且雇了一位教练。他身体里的声音告诉他，这样的疯狂之举无异于是在放纵自己和无理取闹，但他并没有听从这个声音。看着周围身材娇小身体柔软的小姑娘，作为冰上唯一的中年女性，她放下了心中的扭捏，她硬着头皮上了场。一周有三天，苏珊会在清晨之前起床，并把忙碌的日间工作开始前那睡眼惺忪的一个小时用在了滑冰上。她滑呀滑呀滑呀，没错，她发现自己对滑冰的热爱还是和以前一样浓烈，或许现在的他更热爱滑冰了，因为成年之后的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爱好所能带来的价值。这是一场转变，在冰上一圈一圈的转动，使重获活力的苏珊开始了一场真正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我的朋友苏珊并没有辞去工作，也没有把房子卖掉，更没有把所有的关系都切断，搬到多伦多跟着一位严苛的奥林匹克级滑冰教练每周学习70个小时。在这段故事的结尾，苏珊并没有获得任何冠军奖牌，而且这段故事也并不需要这样收尾。实际上，这故事并没有接近尾声，因为苏珊每周仍会坚持滑几次冰，原因很简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推荐的一本特别的书呢，是《去当你想当的任何人吧：寻找自我的魔法》，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由晋婷婷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其实这本书对伊丽莎白·吉尔伯特也是一种尝试，因为他以前都写的是小说，他从来没有写过励志书籍。这是吉尔伯特勇敢尝试撰写的一本励志书。Ella杂志这么评价说，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他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私密点滴，以及偶尔袭来的令人无力前行的恐惧和沮丧。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它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作品。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的成功，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作为人，恐惧是永远在的。所以书里是说超越恐惧，不是说消灭恐惧。我觉得很多的那种我认为的励志书，他们好像有一个目的，就要消灭所有负面的，所谓带引号的负能量。但是这位作者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完全可以通过有创意的生活超越恐惧，不让你的生活等于所谓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也许恐惧也是灵感的一部分，全看你去怎么使用。如果你把你人身体的所有的宝藏都当作创意的工具，那恐惧也可以是你创意的媒介呀。那如果你排斥它的话，你可能更多的就一辈子活在和恐惧的作战这种天人交战当中。不仅你不可能成功，因为恐惧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有其功能。更重要的是，你就忽略了其实来跟自己作战并不是我们此生唯一的意义。 在这本书的后面，因为我们可以大致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在这本书的一开篇是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说的，我们都需要勇气，为了要过上一种创意生活，无论你创造的是什么，其实都需要勇气。第二部分呢，就写到了创意大魔法啊，这也是我觉得特别有趣但也特别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直接就翻译成 Big Magic 这个特别像他，他在他的每一本书里都写到了魔法这件事情。第三部分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第四部分是坚毅再坚毅，第五部分是无条件的信任，第六部分是奇迹无处不在。我觉得凡是说到魔法和奇迹的时候，这都是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印记。但他深具启发的一点，我觉得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真的可以宽慰你们的一个救命稻草，就是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认为创意是本身具有生命的，它可以是你的一个合作者，他来挑选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去和他合作，这就让这件事情变得特别有趣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想着我们是被创意选中的人，而不是说这个创意本来就是我们的，是我们努力想出来的，这个会让我们表现得更轻松、更自然、更具有吸引力一些吗？不是吗？就是我们还需要把自己弄得整洁一点，创意才会来。伊丽莎白·吉尔伯特也说到了这一点。 所以这个书啊，如果我们翻译成大魔法的话，我们会发现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它其实在嘲笑人类的自恋。其实人类的自恋也是痛苦的来源。当你觉得你要为创意负责的时候，你想不出来创意，你就会有很多的自我不认可，你就会想，我是不是想的不够努力啊，我怎么这么没有能力啊。但是创意来敲门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我们的约定时间来的。这里边书里讲到的魔法，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对命运的一种敬畏。像我们之前讲到了，把负面的思维和念头当作天上的云朵，创意何尝不也是天上的云朵吗？它的来去并不由我们控制，但可以取决于你花了很多时间是在那些什么样的云朵上，你有没有关注你的创意，还是觉得它也不能换成钱，对你的工作也没帮助，在现实世界中也没办法马上开花结果，于是就视而不见呢？还是有机会去选择欣赏、盯住这个云朵，并从中下载一定量的信息？其实这是有选择的。人生很多的事情可能是无奈的，但当好运来敲门的时候，你能认识好运吗？还是因为你被恐惧绑架了，所以无论谁来敲门啊，你都不开门。 他还曾经说到啊，在《美食祈祷恋爱》出版后的几年中，很多人人数已经超过了我的技术能力，曾经愤怒地谴责我说我把他们的书给写了，说这本书应该是我的。他们咆哮着在休斯敦、多伦多、都柏林以及墨尔本等地的书友会上，他们站在签售的队伍中恶狠狠地盯着我。我下定决心准备在未来的某天把这本书写出来，但你却把我的人生故事给写了。也就是说，其实创意可能会选择任何人，看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和他合作。 如果你签订了这份合约啊，并且诚意的去执行的话，那么这个创意就会在你的手中闪光，就像美食祈祷和恋爱这件事情对于吉尔伯特来说一样。也可以念念他的关于创意和灵感有生命的这个章节。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是《去当你想当的任何人吧》，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写到这里，我应该告诉大家，我一直致力于创意。在此过程中，我对于创意的运作原理以及如何利用创意总结出了一系列理念，而且这套理念的根源完全基于魔法思维。这里的魔法是字面上所说的魔法，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霍格沃茨学校里面的那种魔法。是的，我说的是那种超现实的、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离奇的、神圣的、形而上的非现实世界的东西。说实话，我认为创意是一种带有魔法的力量，其根源并非完全属于人类世界。我知道我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既不合时宜又算不上理性，它也是不科学的。几天前，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经学家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创意的过程看似有魔力，但它并不是魔法。毫无冒犯地说，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创意的过程既有魔力又是魔法，因为我选择这样看待创意运作的方式。我相信地球上不仅居住着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还居住着创意。创意是一种不具实体且能量充沛的生命体。创意与人类完全脱离，但奇怪的是它却能够跟我们沟通。创意没有实际的形体，但它拥有意识，也毫无疑问地拥有意念。创意只能被一种欲望驱动，那就是被表达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创意得以被表现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与另一位人类伙伴的合作。只有通过人类的努力，创意才得以脱离九霄，进入现实空间。因此，创意永远都围绕着人类旋转，寻找着有条件且有意向的人类伙伴。在这里，我所说的创意包罗万象，包括艺术的、科学的、工业的、商业的、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创意。当某个创意找到了有可能将它带到世界上的人选，没错，说的就是你，他便会去拜访你，试着引起你的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注意不到他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你只顾沉浸在自己的爱恨情仇、焦虑不安、心烦意乱以及肩上的重任之中，所以无暇接受灵感。亦或你正忙着看电视、购物，为某人而生闷气，为自己的失败和失误而思虑，或埋首于繁忙杂物之中，因此而错过了灵感的信号。创意会试着挥手示意你停下来，这或许会持续几个瞬间、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但是当创意终于意识到你对他发出的信息视而不见时，他便会转身投奔别人去了。有时候敞开心扉、放松身心的你能够捕捉到创意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它一定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你的戒备之心或许放松了，焦虑或许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大魔法便能贯穿而过了。创意感受到了你敞开的心扉，于是开始在你身上施展魔法了。创意会通过你的生理和情绪放射出常见的灵感信号，它还会在路上布下种种巧合和征兆，好让你保持强烈的兴趣。你会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标志都在将你引向这个创意，你所见所触的每一件事物都会让你想起这个创意。这个创意会让你在半夜醒来，也会让你在日常生活中为此分心。如果无法调动你的全部注意力，这个创意便不会让你清静。然后在某个瞬间，这个创意会对你发问，你想和我合作吗？这时候你有两种回应方式可以选择。那后面他就写到了，如果你对创意说不是怎样的，如果你对创意说是是怎样的，那接下来就是与灵感合作的部分了。觉得怎么样？这个大魔法，他真的是对这种灵感，他其实内心是有一种基于尊重的那种信仰在啊。他觉得应该是对灵感采取一种平等的一种态度，而不是说你就是我的，是我拥有你的，我想出来的。 所以当你念到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嗯，就是这个味儿。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万物的签名》那本书中，我觉得在字里行间里就能感受到魔法的存在，因为就好像他的信息是 下载来的，他那些文字就好像是老天选中了他，用他的笔写出来而已。因为确实那些文字让我有惊为天人的感觉。这种对魔法的尊重，其实就是对存在本身的尊重。每一个人，如果按照我们东方的哲学来讲，其实所有的物体，所有的不管是生命还是非生命的物体，都是依赖所有的因缘和合才能存在的，它并非一个独立的实在。所以如果创意据为己有，那这个人就会非常的自恋，你看我多厉害多能干，都是我想出来的。但实际上如果每一个存在每一个发生都是事物普遍联系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说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呢？其实越是带着这样的敬畏之心，第一个你会放过自己，想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想不出来，对吧？第二个，每当灵感光临的时候，你会欣喜若狂，因为他不会随便的拜访每一个人。基于这种欣喜若狂，他来的时候，你就会如获至宝的认真对待，这可能才是一个好的态度。 对，这本书因为我才看过不久啊，对其中的有一些内容还有印象，具体的文字记不清楚了。它里边写到过有一位女作家、女诗人，她曾经讲过自己是如何与灵感合作的，就是当灵感来临的时候，她能感觉到，并且她要跟灵感赛跑，因为她是在乡间居住嘛，她要穿过可能整个农田啊，要跑过那个灵感，否则她就穿越就跑了。然后她在家里赶紧抓起纸笔，等待灵感穿越过她，就把它写下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她的作品的诞生。所以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个啊，要赤脚奔跑回家，越过整座农田去把灵感记录下来的人，灵感一定会很愿意和他合作的。因为就像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所说的，灵感的一个最大的欲望就是被表达出来，是不是？如果你对他毫不介意的话，他给你释放了各种信号啊，你都置若罔闻的话，那他肯定早晚就会对你厌倦了，就会把你抛弃了。在此之前，他可能努力了很长的时间，不为所动。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讨灵感喜欢的人，是不是？ 这个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常说的那句话，就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或者说不在命运面前屈服。但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另外一种人生哲学，叫与命运为友，或者和命运合作。因为我们这些灵感、这些创意也是命运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哪怕那些我们说的励志偶像，身残志坚的在逆境中能够坚强的一直走到他的人生非常辉煌的顶点的人，他其实也是和命运合作。他不可能把命运给的东西都扔掉，因为如果扔掉，那真的就没有任何凭借任何资源了。他还是先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同时去想我能用我有的东西去做到什么。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敬畏、接纳和合作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总能从生命中发现珍宝。刚才思佳读到了魔法，其实我这个浑身为之一震啊！这个长大以后有多少年没有再说过魔法这个词，在成人世界里提魔法，你马上就大概是社会性死亡了吧？大家就觉得 鄙视链的底端， 你是不是要去看一看？但是想一想，能够相信魔法的人，不就是相信命运这个黑箱我是无法完全参透的人，不就是对命运、对存在有着敬畏之心，或者是更清醒认知的人吗？ 嗯，所以这本书其实值得每一个人去看一看，特别是如果你觉得目前的生活是沉闷乏味的话，那如何过上这种有创造性的生活、有创意的生活，我想你需要看看这本书，去当你想当的任何人吧。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作品。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